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恼。 恋，你的一举一动犹如我的心电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，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下不懂雨中已经没有用，只想看你，只要看你露出了迷人笑容，就像看见雨后出现彩虹，那种心情无法形容。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，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下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，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。